好，继续《恶他周报》，我系杰特， 我系乜嘢 ？Formatis Club 新茶馆开咗啦， 网址就资讯栏， 请多嚟光顾。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，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，都欢迎各位留言。 继续我哋超长嘅一节， 有个 time 长啊，变咗周刊之后，我谂鲍不尔都要做到咁嘅状况噶啦。 咁我哋办咁多新闻啊，好啦，跟住咧就讲下电影啦。首先就系、是。继续挑战一百亿大关，但系难关重重嘅 Ava 新剧场版就送小册子，小册子写咗啲所谓嘅前日谈啊，即系动电影版前日谈嘅资料，同埋啲新话诸如此类啦。但系都几辛苦，日本戏院其实仲系未开晒嘅， 因为条尾好长噶啦，通常就系嗰啲会一睇再睇嘅。咁 Ava 除咗睇唔明或者要睇清楚啲嘢要再入场之外咧，其实个诱因真系非常弱嘅。 唔系 Ava 佢唔系好难去二刷、三刷或者四刷嗰只嘢，虽然有人四刷想攞精品，但系佢比较难咯。 唔系就唯一只能靠啲特点啦，嗰啲 又通常咧可以俾十刷以上嘅作品咧，特色就系咧系唔系好深嘅啲剧情，即系你一放空个脑，即系例如话系鬼灭啦，你打斗啫嘛啲嘢，或者 Love Live 啊嗰啲。喂，你就譬如常睇，就算净系听歌，你好容易睇一个半钟，但系 Ava 你好难系嘛？ 最可以多刷过嗰套嘅叫做《少女战车》，因为基本上你 系 去玩机动游戏嘅啫，嗰啲嘢。 你唔使你唔使点用脑，你咪用刷咯。但系喂 ，Ava 你好难唔用脑系嘛？你入去刷刷唔得几多次嘅咋？ 吓，你就算二三刷，你都主动眼唔计特点，你都只不过系话可能有啲嘢睇唔清楚，又或者系睇唔明，你知 Ava 啦，大家明噶啦。虽然我依然系唔知入边第新剧场版讲乜嘢，亦都唔想讲俾大家听。大家等香港上，香港一定会上嘅，因为系嘛。 嗱，好啦，讲一个应该香港已经可以几乎肯定唔会上嘅，就系《机动战士高达闪光海杀卫》。咁咧喺日本以外咧就摆上 Netflix， 咁你摆上 Netflix， 香港戏院就多数都唔会上啦。嗱，唔敢保证啦，但有可能会上噶。 我谂都唔太可能㗎喇，咁即係原因就可能同某啲法律有关，我哋阵间讲下。咁呢套佢就放喺 Netflix 啦，佢其实就亦都係因应咗呢个全世界都系电影院都要开唔开咁样，咁与其咁粗放落电影院，咁不如就直情订上 Netflix， 系其实系一个聪明嘅选择，因为呢一两年嘅 Netflix 系几咁红，大家知㗎喇。咁呢套嘢啲鬼佬要睇的话，唔通就系入电影院咩？相对嚟讲比较聪明少少咯，啲日本电影好多都唔肯好快咁上 Netflix， 其实就系嗰啲传统嗰种传统电影人心态嗰种作祟，即系我哋之前讲。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要督大个数啊嘛，唔系大落喂四百亿传说啦而家，咁大家希望就系、是、你系啊上 Netflix 真系搵到实钱，问题就系你个名唔靓啊嘛，你要做宣传啊，你又督咁样就系而家 Ava 咩？边个唔知摆上去啲线上平台可能搵到好多钱啫，就系、是。你摆电影院，你嗰时个名响啊嘛，摆戏院度睇，啲人入场睇，嗰、那个声势大过你上网睇啊嘛，呢样嘢另一个世界嚟噶。 但系高达个名就唔使再响啦吓，所以佢稳真很紧要啲啦。 嗱，日本上咗噶啦，日本终于上咗啦，唔少人都走咗去睇咗啦。 啊，咁啊，食埋海外水， 应该等日本落咗画先啦，唔系嘅话你 VPN 系唔做得了嘅。 咁啊，点解你讲点解香港更加唔可能上咧？就关呢个宇宙档案法事。宇宙档案法系咪改呢个电检处嗰度？因为有电影三级制啊嘛，但系三级制之外，仲有一个禁影嘅第四级嘅。咁呢个历年嚟咧，其实就非常少作品会入去咁样嘅。咁佢而家其实就唔系改规制，佢只系改个指引，就话呢个国安元素都属于一个唔俾播放嘅元素，即系个审查嗰阵时啊。因为原本咧，佢系讲嗰啲非常严重嘅色情，非常严重嘅暴力，系讲紧严重到出书都唔俾嘅。其实历年嚟，因为色情同暴力而过咗三级唔俾上嘅，基本上只系存在于纸上嘅啫。实际上禁奖嘅作品有，都系讲紧十日手指数一晒嘅程度。而佢哋基本上讲紧喺殖民地政府年代啊，系因为邻国嘅政治相关，即系费事搞到个外交问题啊，费事提升到外交层次，你辣人哋啲旧史出嚟去上，佢会有禁止啊。但系讲紧系真系风无论国嘅啫。咁而家嘅情况呢就完全唔一样啦，因为佢讲緊系宇宙档案法。宇宙档案法管到几阔，我諗大家心知肚明啦吓。所以而家就系、是、虽然佢未做任何嘢，但系相信就会有好多作品呢就以后你唔使諗啦。即系唔系讲緊李大维城啊嗰啲嘢，甚至唔系十年嗰类，系讲緊可能真系有啲比较牵涉国情，所以可能即系譬如话我不是药神啦吓，大家记唔记得有呢套咁嘅嘢啊？前几年嗰一套讲中国走私药嘅问题、可能都会上唔到噶咯。即系危害国安法咯， 呢个我就唔好老实嘅，其实一直有嘅，一类依类咁嘅敏感片咧，其实咧 喺大陆系啊嘛，但系香港唔系噶嘛，本来 香港其实呢两年都已经冇咗啦，呢两年讲真有好多片都唔敢上啦， 佢系主动消失，但系你够胆去，佢都系够胆批嘅，冇电影院够胆上系另一回事，但系法例上啊都系俾你上噶嘛。 但佢而家就係講明明言去禁止你，咁另一回事嚟㗎喎。因為我電影院唔怕蝕，製作唔怕蝕，我出嚟冇人睇，我都夠膽申請，咁就 OK 㗎嘛。之前係咁樣㗎嘛，但係而家係講緊都冇用㗎啦，因為佢直情禁上，你上嘅話咧就會當你違反知唔知乜春㗎啦，我唔記得。 依方面嚟講咧，閃光海獸其實都頗為危險嘅。 係啊， 唔緊要，上鐵菇啦，上鐵菇政治正確啊。 咁啊，所以有时真系唔系话你，即系有嗰个词讲到沉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鬼沉。即系有时你唔揾政治，政治会揾上门。即系咁，当然啦，闪光海杀为喺香港上唔到咧，就唔一定真系关宇宙档案法事嘅。 直接嗰句就系纯粹 Netflix， 兼且呢套嘢好闷嘅，即系一个非高人物嚟讲。 但系你都预咗，就算有片商够胆唔怕事去照相嘅话咧，都应该唔太可能噶啦。咁咯， 唔好讲，唔好咁多废话啦，上啲 A 发先啦。 系啦， 好，跟住下一单啦，就 YouTube 都系关香港事嘅，就系一个香港嘅一个 YouTuber 做日本麻雀嘅 YouTuber， 咁佢就俾人禁止咗参赛，而个平台咧就系、是、其实我哋偶不尔都会上我哋新闻嘅雀云，大家第一个反应唔好话超手机 game 啫嘛。点解呢？因为咧，而家日本嘅有好多啲麻雀对战平台啊、天凤啊嗰啲，都系相对门槛比较高嘅。 嗯。 而如果你将雀云视为一个麻雀对战平台嘅话咧，其实佢系崛起得非常之快。咁当然主要就因为唔使钱啦，同埋对新手非常之友善。因为好多麻雀对战平台其实系对新手系非常之唔友善嘅。冇新手教学啦，冇人辅助嘅嘢，辅助嘅嘢是跟哦，你而家叫紧啲乜嘢啊？咩牌唔打得啊？有乜嘢系过咗水，人哋打过你冇食，你就唔可以再食嗰类啊？呢啲规则咧，呢类咁嘅对战平台，因为大部分都系啲专业玩家，就已经当你识噶啦。咁但系咧，雀云咧相对嚟讲好平易近人嘅，而且佢亦都好热心去搞啲活动，去推一啲唔熟麻雀嘅人去玩。咁所以调翻转，佢就系以呢类人为中心，建立咗一个好大嘅麻雀对战平台。 嗯、 所以咧，点解佢禁赛就会有影响？因为一只手机 game 俾人打咧，唔系好咩打不起，简单嗰只比亚卡啫嘛。佢、其实理论上连比亚卡都未算，佢个 account 就依然喺度嘅，但系佢入咗个大赛嘅条件入围噶啦。佢喺排名赛好明显地喺排名赛要俾零落啦，但系最终都系攞唔到资格。咁啊，其他前200名除咗佢之外，全部都有份。咁、大家知咩事？但系佢走去写信又好，咩都好啦。呢个官方系扮死。咁雀云好搞出你话应该系 Ustar 嘅嘢嚟嘅，而原因咧就当然系冇公布啦，因为佢扮死啊嘛。相信就因为佢呢个 YouTuber 之前都有批评过一啲大陆嘢嘅。咁但系佢真系好简单啫。喂，咁佢批评下呢个大陆啲浮游政策，你知2000年年头嗰阵时，大陆嗰啲点解又隐瞒消息啊，封城又预告啊，然后交到全国四围都系呢啲全香港嘅共同心声嚟嘅，即系咪先？ 嗯， 我哋而家唔好话香港啊，全世界俾佢搞成咁嘅款，有好大一部分嘅责任就系佢哋当初全国四围都系。佢只系讲咗类似啲咁嘅说话啫，正常香港人都会信嘅大陆嘢，咁结果就俾人 ban 阿卡啦。佢即系唔系嗰啲好针对性啊，好侮辱。即系我记得有只台湾嘅 L game 咧，喺个页首入边写住：我系台独分子，你哋班友仔如果玩嘅话咧，你哋都系支持台独。即系佢唔系嗰种噶，佢纯粹就系正常地批评下邻国事务，即系佢都冇讲邻国事务添嘛。即系我哋嘅辱华指数系高过佢添啊，咁啊俾人禁赛啦，咁啊几唔抵。不过就啲人就当然第一句就系、是、喂，咁你好玩唔玩就玩，明知呢只大陆 game 咁样，咁呢啲冇得讲噶。你如果你要新手有 YouTube， 你都明白噶啦。轻玩家睇佢片系好重要噶嘛。咁轻玩家用乜嘢啊？雀云好老实噶，我身边啲 friend 真系要打日本麻雀，而且对战嘅话咧，我真系见个个都系雀云啊，嗌都嗌唔住啊。即系咁，到时写乜嘢事？其实因为大部分所谓嘅辱华事件，都系啲其实真系唔系算系乜嘢啊。 应该咁讲啦，就系95%以上嘅辱华事件，其实都好 Q 无聊 嘅。系啦，咁啊，下一单都系一样咁无聊嘅辱华事件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权源嘅作者俾人话辱华。咁而原因纯粹乜嘢啦？佢有三个角色系中国嚟嘅，有一个系台湾架斗角色，咁啊将佢哋并列，然后就上纲上线话哦，即使话台湾都系一个国家。即系我谂，喂，奥运都系咁嘅啫。即系虽然佢要叫中华台北，因为你班大陆佬搞出嚟嘅，即系香港都系噶，你奥运会都有香港队噶，咁咪同中国队并列咯，就系咁大不了嘅嘢啊，就俾人话佢系辱华啦，即系一样情况，又系讲啲好简单、好正常、全世界都知嘅事实陈述，咁咪俾人话咗辱华。咁而大家都知啦，呢个大陆啲人讲辱华嘅抵制方式就全部都系我以后唔看法呢啲作品。 哦， 汉化咧系你哋叫得好好听嘅名嘅啫，正確嘅名字叫做怒番。我有惩罚你，我决定以后都唔伤害你咯。即系你以为真系个个都系抖 M 啦？ 哦，我饿咯。喺呢个情况之下，除咗饿之外，我仲有咩回应呢？哦，哦，明白噶啦，知道噶啦，咁样咯。 即系非常之无语啊！咁啊，继续都系肉华事件，其实跟落去都系噶啦。咁啊，呢次咧就比较大间少少嘅，咁就一只粤女向嘅手游就叫做《恋与制造人》，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嘅。咁就一只睇到我都咁毛管动嗰啲热 game man 嘅恋爱 game 嚟嘅，咁啊出到好红啦。虽然香港、台湾好似有啲退潮噶啦，因为都红完噶啦呢啲嘢。咁啊，但系去到外国一啲英文世界啦吓，呢个美版嚟嘅都有出咗美版，当然要配音啦，配翻英文版啦。入边其中一个配音员咁就讲咗一句。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加个 tag， 即是啲支持台湾嘅嘢，咁美国支持台湾好正常嘅事啦，其实係好似 Sammy Hong Kong 嘅事件㗎。咁佢就係讲嗰句台湾系个国家加加，咁呢个我諗系呢个地球系常识嚟㗎嘛，地球以外系另一回事啦。咁结果就俾人话佢辱华成，咁间公司呢就炒 Q 咗呢个配音，直情系唔知炒咗佢，而且 game 入面佢角色嘅声全部瞄晒。即 game 系得四个主角㗎啫，佢系其中一个，冇咗四分之一。咁都未够伤害。仲跟住系咪啊？其中另外两个主角嘅配音员就话：你炒佢啊嘛，得你一日唔俾佢复归，我一日就唔同你配音。咁即系话咧，佢四个主角，一个就俾佢炒咗，两个就劈炮。哇！呢只 game 得翻四分之一有声，唔知佢官方会唔会跪啦？因为即系你唔提又似可，我哋当冇件事都算啦。你一提一咁样咁样法咧，如果你跪低 ，OK， 我请翻佢，过你两位都过嚟配翻音。咁轮轮到小翻，我会少鸠佢噶啦，所以佢而家应该系处于一个进退不得嘅地步，即系有部分啲鬼佬真系都几有情义相挺啊！即系其实未必一定话佢哋真系好撑台湾噶，我唔肯定啊，可能系，可能唔系，但系喂，大佬，大家一场同事，咁你俾人咁样搞法，我唔出声，咁我咪好卵衰仔，所以佢而家咁样玩法，咁除非就呢个官方肯下决心啦，一次过换 Q 晒四个主角，我唔知佢点样搞啦，即系呢啲咁嘅被辱华事件层出不穷啦吓。好啦， 咁就最 咁啊，最后啦，咁我哋要讲 本周嘅最大最大最大摊嘅发生了。 其实就好耐之前嘅辱华事件噶啦，不过而家我谂啲小朋友就开晒香槟啦，前面嗰扎几咁尴尬好啦，佢哋唔会理噶啦，因为呢一单先系大单嘢嚟嘅。之前我哋直情开咗个专题去讲嘅，有兴趣可以读翻过去睇。同心可可宣布会毕业啦，趁者同酬者快啦，啲小朋友就全部就喺度拍手庆幸啦。大家睇佢就有两个方向嘅，一就係讲緊之前都讲到有提到㗎啦， Cover 其实是一间非常唔吸饭嘅公司嚟㗎嘛，佢係各方面都做得好差嘅，即係之前我係冇提过嘅，佢曾经试过将个黑名单 set 咗做管理员名单。我真係觉得呢个係唔可能，即係呢个同呢个成个资料库咁 delete 斩晒同等级嘅情况嚟，你点解可能将黑名单同呢个管理员名单调转嘅？啲小房全部就攞到管理员权限，咁你可以想象言之，佢个系统会变到几咁混乱。结果系要由同心可可本人，我后边叫会长啦，我讲同心会捞乱，后边你明噶啦。阿会长咧，佢要同手语部分铁粉俾个管理员权限去搞翻掂嗰扎，因为咁样对调咗名单，出现咗嗰扎超麻烦小粉红。即出现个咁嘅情况，亦更加唔好话佢哋出事嗰阵时冇去保护佢哋嗰类嘢。咁阿会长作为坦，佢真系坦咗啊吓同学嘛。其实呢一年嚟，即事件发生到而家为止，全都俾人攻击啦。咁、两个可能都有可能嘅。咁如果系前者嘅话，其实Cover一路都系咁样噶啦，同 Day One 一样咁样噶啦。如果系后者嘅话，从事发开始到而家，啲小防其实从来冇停过攻击噶。点解而家先嚟去啦？咁但系呢样嘢咧，就喺个佢开咗个会员专用嘅直播入边就提到。后面其实好明显嗰度清楚就是如果唔系发生嗰件事，佢好隐晦咁讲嗰件事，咁大家都知咩事啦，就啱啱讲㗎啦。佢话唔系发生咁嘅事啦，我系可以继续用同生可可嘅身份，用会长嘅身份去同大家继续去嘅。我理解就是可能系一开始諗住就是你风头过咗，啲攻击就会停止或者变弱㗎啦。咁但系而家就系讲緊其实个势冇变弱到，而且系烧到成个好多 life 都系。咁嘅情况呢就即係同我哋冇法一样嘅情况。以为忍几个月可以过咗去，但係而家到而家仲系咁嘅款。如果啲铺头顶唔顺宣布执笠嘅情况差唔多啦。其实我个人就相当理解嘅。不过呢对亲者同第一分第一就系冇咗个角色啦。第二就系有少少投降嘅感觉。咁就同佢个人设同过往表现有少少唔相符。 就因为佢其实前面都系好大姐头叫得会长啊嘛，咁其实系好顶得事，好多压力啊嗰类嘢。咁当然啦吓，呢啲嘢就唔系讲紧你本人承唔承得压力嘅问题嘅，因为我相信佢应该系受到唔少可洛菲高层嗰啲压力嘅，就系讲紧，喂你咁样搞法啦，搞到我哋晴川人都唔掂，啲小朋友就系想咁样啊嘛。咁结果而家就系最终都系选择咗指示啦，壮士断臂，即系断自己啦。咁就牺牲自己，咁希望令到个霍拉菲嘅其他人唔会再受继续受个攻击。我只能讲呢种諗法有点而天真咯，可能佢真係呢一年两两年先同呢啲小粉红打交道，所以冇咁熟。即係小粉红呢佢已经系认定咗咁嘅地方啦，已经系去脉络化嘅受限嚟㗎啦。佢已经唔会话因为你去做啲咩让步啊、道歉啊之如此类。会决定会收手，佢哋唔可能收手嘅，除非可罗拉成间接嘛。其实你辞职其实冇乜意义，但系佢就咁样决定啦。咁因为佢本人都其实备受欢迎嘅，咁应该就 好真嘅呢样嘢。其实咧就算唔计佢之前炒咗咁大镬嘅新闻之后咧，佢喺可罗拉呢个真系叫日本而家第一大嘅 YouTuber 嗰个家族咧，佢系最红嗰几个嚟嘅，一直以嚟收入最高啦。 先讲佢个订阅数就唔系最高嘅，但系佢个总收入系唔系冠绝呢个荷拉拉，系冠绝全地球嘅 Vtuber， 冇一个 Vtuber 系嘅收入系高过佢。 同埋一样就系佢自己本身个企划能力强，唔多需要靠荷拉做 support， 佢自己可以搞好多花样出嚟嘅。 系呢个亦都系大家叫佢会长嘅其中一个原因，就系讲紧其实之前可能几间嘢都系佢自己整，佢自己做，佢甚至系佢同阿天使同居咧，即系与其话同居，比较似系建立一个工作室，即系佢嗰种同居系工作室嗰种同居，即系 YouTuber 其实话系好兴噶，几个 YouTuber 租个工作室就住埋一齐，就有拍片啊嗰类嘢，咁互相 cover， 互相串联啊，或者系啲技术支援啊，帮下手啊嗰类嘢好多噶。但系 Vtuber 相对比较少见，佢有啲系有个咁样嘅嘢嘅存在。咁既然系咁，你自己开一档完全唔系问题，而且仲要系有好多仲系支持紧可拉拉啲 Vtuber 啦。其实有一座好纠结嘅地方就系、是，我想支持我嘅 Vtuber， 但系我唔想俾钱可拉拉，即系好有纠结呢样嘢。但系如果佢咁样折埋，佢自己再独立扬起嘅话，咁就唔使再付咗啲嘢，因为其实专门 podcast 嗰时已经提过噶啦，其实佢系可能会跳出嚟自己搞嘅，之前已经讲过啦，但系而家嘅情况，佢就更加有可能出现咁嘅情况啦。人总要揾食噶嘛，咁你一个前 Vtuber 阿姐，我断估佢唔会咁样就咁放弃咗 Vtuber 呢样嘢嘅，只不过系因为版权啊嗰类问题，除非佢真系坚到同呢个 Hololive 去买翻佢个角色嘅版权啊嗰类嘢。呢、这个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嘅。第一就系可拉拉肯唔肯放啦，第二就系佢根据佢嘅讲法都唔似系有咁嘅打算，除非佢想整个惊喜计划啦，我唔知道。但系呢个可能性系比较细嘅。啲 Vtuber 成日会转身噶嘛，就系话入边一个换个皮，换个制作组，甚至系通常由单个变成入公司啦。咁佢就用另一个 Vtuber 角色嘅名义去出个新嘅，喺 Vtuber 界叫做转身啦。佢系好有可能会转身去一个新嘅，而我非常肯定会想转身嘅话，一定唔使一个月，甚至唔使一个礼拜，就会传到全地球都知噶啦。咁当然啦，亦都会继续会引到啲哥布龙去车佢嘅，啲小粉红去车佢嘅。但系就咁嘅情况就系一人做死人当啦。你要车咪车我咯，你唔会车我车到其他人，可能佢系咁样。 即系我嗱呢样真嘅，就系始终你喺Hololive。会长你自己一个捞得掂，唔等于你班僆捞捞得掂。日本人心态就系、是、无论累咗细啊， 系就系、是、唔想累咗啲人啊嘛。 同埋就系以后会长你嘅 level， 好啦，我当你冇咗可拉嗰个招牌啦，我当你打三折好味啊，打三折都搵得多过而家啦，你知啦，嗱 ，YouTube 扣一半，跟住公司又分你一大截，咁剩翻嚟冇几多，但系 啊，咁你独立你都要俾 YouTube 扣嘅， 同埋就起码你唔使再分俾公司啊嘛。 系啊，而且最重要系，对佢嚟讲咧，可能真系未咁介意钱嘅问题。当然你可以话呢个对外系一定系咁讲嘅，但系我相信佢系真心嘅。好重要一部分咧就系、是、佢想做嘢做唔到，因为可罗拉嘅限制。 因为最紧就系头先都讲过啦，佢企划力够强，搞嘢功夫够高，分分钟就咩？我唔做幕前，我喺幕后帮其他Vtuber 度桥，一样搵到食。 即同啲声优啊，自己开公司一样原理咋嘛。虽然系未见嘅，但系我觉得佢自己出嚟独立开一个公司嘅可能性系越来越高嘅。因为其他各大公司，譬如彩虹社，彩虹社究竟乜收佢呢？我系有非常高度怀疑嘅。如果佢去另一间公司，都只系会将个炮火连落去人哋度噶。咁所以佢如果系考虑呢一点而离职嘅话咧，咁佢最大可能都系自己开一个公司，而佢唔打算转行的话。 咁而佢呢个会员直播入面呢就出现咗一个好得意嘅嘢，就係、是、有 Super Chat 走去提佢嘅，因为直播緊你冇睇到咁多嘢㗎嘛，真正我哋录緊音都睇唔到咁多嘢啦。咁就有人提佢，喂你个 chat 呢啊童生本人嚟应你啊。当然唔系指童生一马本人啦，系指童生一马嘅中之人。 黑田尽此。 就系应佢，佢支援佢啊，多谢你对童生一马嘅爱，同佢打个加油啦吓、啊。即系其实你可以话系有啲公式嘅，但系都系一个支援啦吓。咁、啊、我肯定啊，黑田尽此一定知道童生可爱嘅存在，一定知道会将嘅存在嘅。 红到依被捕，你冇话唔知嘛？连我哋都知啦。 只不过之前可能因为好多好多原因，所以佢冇亲口同佢讲。即系可能惊先亲啩，即系大家都知啦 ，VTuber 又到滑到，系讲下笑啫。咁、嗯、啊，可能佢觉得，喂，即系人哋都毕业啦，你都唔表示下啲乜嘢，好似有啲衰仔咁样。而且念到我系红西一马中之人，如果系一马而家喺度，佢一定会撑会长噶，系咪先？ 系咯， 即系我哋阿马哥点会惊呢啲咁嘅恶势力啫？咁嘅情况下，咁佢就佢留言咗支持，佢系开心到癫咗。即系你谂下，即有乜嘢系你最中意嘅角色嘅中之人，冇得更加大咯，因为个角色系唔识讲嘢噶嘛。中之人过嚟帮去打气，咁佢又好开心啦吓。佢喺现金 set 嘅事件就有生少少好开心少少嘅结局啦吓。咁我亦都相信佢。 我咧又唔想再 set 嘅讲，即系应该咁讲就系、是、以可可会长嘅江湖地位同佢实力出嚟捞咪仲好。 咁我就觉得系个铺嘅，佢可能系暗度陈仓，自己开翻间新嘅。 唔系佢，唔系好难唔开字，因为讲就系佢呢个大和尚，你都其他讲其他嗰两间咩彩虹社咁样，你必收留到呢个大和尚啫。同埋笑国细铺，不如我自己搞。 系啊，可能如果佢真系自己开公司嘅话咧，最有可能就系大家见到嘅几个比较熟嘅几个，唔使讲天使一定冲，一定扑过去啦，唔使谂。即系同佢同居嗰个啊，嗰个 VTuber 一定冲过嚟噶啦，唔使谂。咁其他有几个比较好要，比较要好，比较多串联嘅，都应该系会跟埋过去噶啦。当然啦，亦都系情与义嘅问题啦。你旧公司都有个情义问题噶嘛？会唔会搞到 VTuber 界翻天覆地咧？我哋只能讲继续睇落去咯。我觉得会，我先讲定，我觉得会啊，咁样咯。 好啦，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就颇长啦，咁就终于讲咗所有嘢啦。 所以都要斩开两支啦。 系啦，咁咧，伊山同埋 Apple 发表会咧，就留翻下刻再讲。好，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，下个礼拜再见。 拜 拜拜。